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北城有雪》，作者明开夜河。谭燕西嗯了一声，却不接着话了，低头目光幽深地看他片刻，又开了口： 念两句法语我听听。 这是他们这些学外语出身的平日听过的最见怪不怪的要求了。周敏想了想，翻个身仰躺着，再慢慢地念着： 这所大克尼所大好的勒大克尼潘丹勒大克尼内置勒大克尼公巴潘莫的巴莫黑黑。 什么意思？ 我是你路上最后的一个过客，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的一场雪，最后的一次求生的战争。 是吗？ 周迷顿了一下，心里好像饮下冰块一样凉，若无其事地别过目光。 当然不是。 说着，周迷就要再翻身躺回去，手臂被谭燕西捉住了。他以指腹触碰他微凉的手腕，沿着绿色之外的区域蜿蜒向下，最后手指停在脚踝处，陷入沉思地摩挲着。 他这细瘦的脚腕是否适合一条细细的浅金色链子？ 周迷没这么心慌过，像回到最初见他的时候，他挺受不了这样一种审视，最后伸出手臂主动搂住他的颈项。他想去吻他，凑近时又突然哑火，咽下叹气声，埋头在他的肩窝。谭燕西手指抬起他下巴，只看见他睫毛在微微颤抖，他轻轻笑了声，终于低头去吻。周迷最后的坚持是关上了房间的灯，从纱帘透出外面暖黄色的光，像云层边缘的一点模糊的月光。谭燕西远比他想象的有耐心，猎人狩猎不知诱饵，屏息不动，等猎物落网被困于捕兽夹，他还要听他不断求饶的呜咽，最后再引起热血，除其皮毛，食其骨肉。周迷感觉自己在一个颠倒的梦里面，他认识了彼此最陌生癫狂的模样。人真的可以因纯粹的欲而臣服。他只好紧紧抱住谭燕西，以他的体温、呼吸和汗水的气息确认自己的存在与存活。关键的关头，谭燕西手掌按着他的额头，低哑的声音再哄他： 叫我声三哥听听。 周迷眉头紧蹙，气怒攻心，也没多想，仰头一张口就咬在他嘴唇上，是真的见了血，一点没留情。他其实有点后怕，顷刻冷静下来了，张眼去观察谭燕西的表情，哪知道谭燕西没恼，倒是目光更深了两分，笑了一声，嘴唇上沁出来的血丝他也没去擦，就这么来吻他。人最易被血腥气激发恐惧和求生本能，只是此刻他再多声的告饶也没用了。谭燕西面色沉冷，像个要找他报着房主之仇的暴君，一句话也不说，只顾冷厉地拽住他，跟他同归于尽。周迷真觉得自己是被从云端推下来的，坠落时迎面的风叫人睁不开眼睛，失重的痛快也是鲜血淋漓。这件事是不是最接近于死亡？空间安静下来，外头的灯光也好像暗了几分， 窗户圈出那样微微蒙黄的一片，他看着他从梦里回到现实，无感复苏，疲惫像水一样深深漫过他的思绪。听见啪的一声轻响，周迷转头去看，谭燕西微微坐起了身体，点了一支烟。空间昏暗，那一点火星就格外的亮，隐约照进他清俊的轮廓，眼睛里火光微微跳动，像是方才没有燃尽的一点余温。周迷呆呆地看着，突然伸出手去，手指将碰上谭燕西指尖烟头的火星，他立即将烟拿远，转头看他， 做什么？也不怕烫着？ 周迷不说话，他可能只是想试试飞蛾扑火是什么感觉。谭燕西手里那支烟只抽了三分之一不到，就拿过搁在床头柜上的烟灰缸浸灭在里面。他半躺下去，伸手将周迷附在肩膀上的一头微微潮湿的头发往后一捋，手指板他的脸转过来，低声笑着， 好端端的就咬人。 周迷不说话，往他嘴唇上看，光线昏暗，也看不大清楚，便伸指尖去碰，确实有个挺明显的细小伤口。谭燕西伸手捉住他的手指，他却倏然抬头，以微热的舌尖轻轻拂过，轻声地问， 还疼吗？ 嗯。 谭燕西无端迟缓地应着，周迷笑了声， 反正我不道歉。 谭燕西挑一挑眉，脸朝他凑拢去， 干脆你再试试，咬个痛快。你说说你这是什么脾气？嗯， 端的是兴师问罪的架势，却分明是纵容语气。他也不给他再回嘴的机会，低头就将他嘴堵上了。周迷推他， 我要去洗澡了， 一会儿再洗。 好像也没过去太久，谭燕西再来抱他。他身上腻着一层汗，这屋里也没风，谭燕西体温比他更高，叫他整个人有种厚重感，像鱼裹着一层淤泥在滩涂里脱水。第二回遮遮腾腾的到了后半夜，周迷终于去洗澡。那件绿色睡裙倒始终还在他身上，只是已经皱巴巴的不能看了。他把它脱了扔在洗衣篮里面，借着灯光去看一眼，那斑驳的杏仁白的污迹也说不大清是什么，他没去细想。冲个凉，换上自己的睡衣，再回到卧室。谭燕西披上浴袍，从他身边经过时捏捏他的脸颊。周迷看见床头柜上放着谭燕西的烟和打火机，就拿了一支点燃，走到窗边。窗户打开，外头带潮腥味水汽的空气扑进来，街上店铺都已打烊，只有老式马灯样式的路灯还亮着，夜空像泼了整瓶的蓝黑色墨水。他趴在窗台上，一只手拿烟灰缸，一只手拿烟，时不时地抽一口。这烟比他以前抽着玩的那种呛得多，其实不习惯，却还是惯性地送到嘴边。一会儿谭燕西从浴室那边过来了，瞧他一眼， 现学的还是以前就会？ 以前就会啊，不过没试过这种。 周迷决心不难为自己了，但刚准备将烟掐掉，谭燕西走了过来，从他手里接了烟，再自然不过地送进自己嘴里。周迷看着他，欲言又止，总觉得他这样做过分亲密， 虽然方才分明已然血肉契合过。 有事吗？没事我就睡觉了。 还能有什么事？ 万一…… 谭燕西骨节分明的手指捏捏他的脸颊，声音里笑意轻浮。 这才第一天就这么迫不及待榨干我。 周迷伸手打他一下，打在他手腕上，也随之叫他手里散落一缕清辉。谭燕西闷声笑，又抽了两口，把烟头投进烟灰缸，手指捻了捻，火星灭了，一股青烟。他反手关了窗，将他肩膀一搂，往床边走去。这晚周迷睡得不算好，颠来倒去的做了好多没头没尾的梦。谭燕西在他身边，倒不在他梦里。次日日上三竿，周迷才醒，一旁谭燕西还在沉睡。他轻手轻脚地起床洗漱，把脏衣篓里的衣服丢进洗衣机里。洗衣房有张藤椅，他就坐在那里发呆，看滚筒里面衣服一圈一圈地转，像被催眠。那洗涤程序快走完，他听见客厅里有脚步声，谭燕西起来了。他没往浴室去，脚步声先是去了厨房的方向，再去了书房。片刻，周迷意识到他是在找他。果真，一会儿，脚步声就朝着这边过来了。谭燕西站在门口打了个呵欠。 啊，躲这儿做什么？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